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 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经典九六九，一起听资讯。我是徐。我国陕西调整工伤保险待遇标准，调整后一到四级伤残职工的伤残津贴每人每月最低3121元。首都航空推出国际及地区航线机票全面直检、海天无限中转无忧等优惠活动，提前60天购买国际机票直降12%。近日，意大利海滨小镇将禁止市民和前来海滩度假的游客身着比基尼或赤裸上身在城区街上行走，违者将处以最高500欧元罚款。根据中美洲人体运动学调查网显示，目前哥斯达黎加是肥胖和超重问题最为严重的中美洲国家之一，该国学龄儿童的肥胖比例高达40%。北京市就不动产登记办理出台一系列政策，各区不动产登记中心一窗综合业务办理量12204件。国家税务局总局北京市税务局有奖发票二次开奖奖金成功兑付，北京市民领取120万元发票奖金。歌手何洁新专辑第二首歌《现在到永远》正式上线，有别于原曲的摇滚风格，何洁的重新诠释这首歌被好评不断。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感谢收听。 秋风已萧瑟地吹过林梢，小妹快披上我身上的外套，黑夜已笼罩这城市的苦恼，小妹让我将你轻轻地拥抱，双手要握紧抗拒那流言的困扰，那命运无情的怒潮，小妹小将来，小妹小妹该去的回去，该来的回来，命运不能等待。回过头看看那幼年纯真，小妹让我为你抹去眼中的灰尘，父亲的墓中洒下我余晖，小妹何不与我共饮这情。 天，小妹可记得那青山与温泉，挥挥手的黑影再看我一眼，小妹可记得我白色的从前， 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九六九报天气。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英奇。今天是7月21号，星期六，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26度，最高气温33度，南风3到4级，天气多云，可能会有雷阵雨，空气质量凉。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26到33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为33度。接下来是北京各区天气，看到朝阳、大兴、丰台、海淀都在26到34度。再来关注一下九六九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巧克力牛奶有助于运动后恢复吗？大家一般会选择运动前后喝运动饮料，但一项新的研究证明呢，人们可以有一种更简单、更有效、更美味的选择——巧克力牛奶。巧克力牛奶含有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水和一些维生素等等，这些呢都是运动后恢复的关键因素。巧克力牛奶成为运动员恢复的较佳选择，并且与饮料相比呢，巧克力牛奶成本低、口感好、效果优，所以大家也可以试一下这个巧克力牛奶。北京的周边又多了一个避暑胜地，从北京出发只要半个小时，这里有水有树，有江南风格的古建筑群，重点呢它还是免费的。这个又能避暑又能赏景的地方就是天津问津园。据了解啊，问津园已于6月27号正式开放。问津园坐落在河北区北运河北岸，是所沿北运河建设的带状公园，它始建于清朝顺治年间，其前身呢是天津第一所私家园林别墅，青瓦白墙、亭台楼阁、小桥流水是对问津园最好的诠释了。园内栽植各种植物157种，5000余株，设计景观制石160块，假山8组。最为重要的一点，问津园是免费对外开放的。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感谢收听。 这里是 FM 969，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 我是六人游定制旅行网的潮汐，我承诺六人游专注为家人和朋友提供定制旅游服务，

人世间有百媚千种，我独爱爱你那一种。伤心处别时路有谁不同，多少年恩爱匆匆葬送。

咨询电话03127937118。 嗨，我是英奇，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官方微信，发送两个字主播就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了。我会定期组织一些有趣的活动，有机会和大家面对面进行互动哦。节目当中欢迎你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互动留言，现在就关注经典九六九官方微信吧。 九六九一点动听，动听 为梦走也在意， 我这站在 每次都想呼喊， 爱是一道光，自卑 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 Listen to the word。 经典九六九，欢迎来到一点动听点歌环节，我是英奇。看到有一位叫做琪琪的听友说，想点一首梁静茹的《爱你不是两三天》，这两天梁静茹的歌曲点播率很高啊。他留言说，我喜欢你不是因为习惯，也不是依赖，我就是喜欢你工作认真的样子，你抽烟帅气的样子，你做饭娴熟的样子，你的各种样子我都喜欢。一年了，我们认识一年了，我竟然一天比一天更喜欢你。哇，多么动情的告白啊。如果我是这位男生的话，听完这段话一定会娶了你，哈哈，开玩笑了。那么如果你也有想要点播的歌曲，欢迎来到经典九六九微信公众号留言，分享你想听的歌和故事。每天上午9点半，一点动听，不见不散哦。 每你拥抱，爱你不是两三天。 有一双迷了迷人的眼睛，让我不曾害怕担心。你那娇滴滴又好大的声音，让我工作好专心。你那活蹦乱跳顽皮的个性，让我放下一万个心。你那了不起一猜不透的反应，却不为你爱人操心。爱你爱够真情，我热泪满盈，人生的喜怒哀乐人之常情。等你痛够来信歌唱给你听，给你听，人生的无奈留给我烦心。哎呦，爱你爱够真情，我发自内心，人生的喜怒哀乐主遍不尽。等你痛够来信歌唱给你听，给你听，哦，你是我所有心。 热热乎乎

一道彩虹，用爱画上的颜色都是最绚丽的梦。 像自在的风，伴着爱感觉走新的生活，连四季都忘了春夏秋冬。 人生中总有一个先后顺序，也就是如何依序安排时间和能量。到一定年龄之前，如果不在心中制定好这样的规划，人生就会失去焦点。你也可以通过强迫自己早起来倒逼自己早睡。经典久了久，我是英奇。早起要睡够，必然呢就要通过早睡延长睡眠时间，同时对你的生活工作进行清单管理，按轻重缓急排序。你今天早起了吗？ 幸运是我尘埃落定，用沉默埋葬了过去。满身风雨，我从海上来，才隐居在这沙漠里。该隐瞒的始终清晰，千言万语只能无语。爱是天时地利的迷信，哦，原来你也在这里。啊，那一个人是只存在梦境里，为什么我用尽全身力气却换来半生回忆？若不是你渴望眼睛，若不是我救赎心情，在千山万水人海相遇，哦，原来你也在这里。 FM 96.9，精英有话说。 歌手汪峰， 对于老百姓来讲，他们听到的好歌越多，他们越幸福越快乐，至少是他们觉得这是我愿意听到的声音。所以音乐的艺术的最高境界是沟通，你永远想的是我现在的这个付出回来给我的是入不敷出，那实际上你没有考虑到这东西最终做的是谁听。如果是有那个的前提下，再加上你对自己有信心，我说了，如果这个制作费砸下去以后永远看不见回来的话，也没有人给我去做这个专辑。我能够有这个要求和最终能做到这张专辑，是因为他能知道赚回这个钱。那同时我就说了，这个最终喜欢音乐的人，这就是一种享受。 歌手李宇春， 我觉得就是朴实，因为以前我们做舞曲，我体验过各种不一样的音乐风格，我就总觉得这不是我想要的，因为我觉得那个没有音乐态度。而且我其实我自己在写歌的时候，我不喜欢用堆砌的方式，就是词的部分好像特别厉害，然后把所有的那种特别奇怪的词都堆在一块儿，然后就很华丽，或者但是你看了半天以后觉得我也不知道写的是什么。那我反而希望在歌词的部分的表达是质朴的，像讲话一样。 导演陆川， 我觉得我本性上还是想拍这一类的题材。我觉得其实最真的真话应该是这样的，就是你从心里边对有些东西有求知欲，你想去为这个历史做点事儿的话，我们可能得做这么一电影，因为我觉得这可能是这国家需要的。 其实在南京南京之前，我不是一个对历史感兴趣的人，真正说读书，我觉得它应该是从南京南京开始。但南京南京给我一个最大的一个教义是什么，我这么形容自己，二次教育，就二次觉醒。这些我能搜集到文字资料全部看完之后，我有一个很可怕的结论，因为你觉得你很懂了，那些东西都全部坍塌了，我有种幻灭感。因为数据说话，当我把很多数据罗列起来的时候，我得到了很大的一个震撼。从那天开始，其实我突然发现我很想对历史说话了，就关于想跟历史说一句话的那个愿望就蹭就窜出来了，就是我们的历史到底是什么。 969聚焦历史上的今天，欢迎关注历史上的今天，我是金刀，来关注今天内容。公元前776年7月21号，第一次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古希腊举行。公元541年7月21号，隋炀帝杨坚诞辰。1816年7月21号，路透社创办人路透出生。1984年7月21号，近代散文家、外交家、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薛成福逝世。1899年7月21号，美国迷惘的一代代表作家海明威诞生。1986年7月21号，中国近代天文学的主要奠基人张玉哲逝世。1990年7月21号，中国与沙特阿拉伯建交。1998年7月21号，美国第一位进入太空的宇航员艾伦·谢拔德逝世。2012年7月21号，中国北京遭遇61年来最严重的一次特大暴雨。以上是今天的主要内容，我是新涛，我们下期再见。 世界漆黑，其实我很美，在爱情里面进退最多被消费，无关同样的是非又怎么不对，无所谓。如果像你一样总有人赞美，围绕着我的卑微也许能消退，其实我并不在意，有很多机会像巨人一样的无畏，放纵我心里的鬼，可是我不美，丑八怪呀呀，能否别把灯打开，我要的爱呀呀在漆黑一片的舞台，丑八怪呀呀，在这暧昧的时代，我的存在呀呀，像意外。